四小时的降雪量超过了10毫米以上的降水，就是就折合成水的话，那么它的就要发暴雪的预警啊，10毫米。但是呢，这次最大的降雪量达到了102毫米的降雪量，所以这就10倍的这个暴雪的等级，所以它是一次非常严重的特大暴雪。因为啊，就是降雪和降雨不一样，降雨呢，你降下来之后，雨呢就流走了，绝大部分啊，雨是流走的啊，只有少部分会在这个低洼地方有一些这个沉积下来，形成非常大的这个水的这个积水特别深，但是降雪呢，它降在哪儿就积下来了，所以呢这不管它下多少啊，最终的这个雪啊，反映在这个积雪的总量上了，会变得非常的恐怖啊，因为它只有大概是降1毫米的雨，那就是然后它转化成雪的话，那么大概它的厚度就得乘个8到10，所以如果是1毫米的降雪量，那么它的累积起来大概就接近1厘米，所以下10毫米呢，那大概就有10厘米啊，遇到暴雪的级别了。这个地方下了这个100毫米啊，它累积到了接近70厘米的降雪量，这个是非常非常大。所以我自己一直认为，特大暴雪的，下30毫米以上，折合成夏季呢，就相当于下暴雨到特大暴雨级别以上，下到250毫米的这个特大暴雨这个级别，那么这种，特大暴雪呢，其实是非常的少见啊。 那么我今儿一开始呢，也跟大家又说了一下中国气象局的相关的预报，还说的就在这个星期呢后半周，包括下个星期呢，将会又迎来呢一次全国的大范围的降温。那么在这次降温中，是否还会再出现像您刚才所提到的，发生在中国东北的这场大面积的，或者说积雪比较深的这种降雪的情况呢？ 降雪呢出现了，我刚刚说了，还有要有三个条件啊。第一个就是水汽的量要非常的足，第二呢温度要足够的低，第三呢要有天气系统，第三个呢就像桃园三结义一样，它得三个都得足啊，都得够，才能满足一次非常像样的下雪的天气。那么它不是每次都能够满足，所以上一次它满足了，它不见得这次就能够满足。虽然同样都是寒潮天气。那么以现在的判断的话，我个人判断啊，因为我还没有具体的看非常具体的这个天气的分析的预报的图。那么从现在来判断的话，可能大部分地区会下雪，但是可能下的不是那么大。最主要的原因就是水汽条件有可能不是特别的配合。有时候我们要产生这种极端的暴雪或者极端的暴雨，它得多个因子正好匹配。那么东北上一次的雪之所以能够下得那么大，除了有一次寒潮的过程，它还在东北地区呢有这个天气形势里面有2个必不可少的条件啊。第一个呢就是我说的天气形势，那么这个天气形势，是在东北产生的一个非常典型，就叫做天气系统叫做东北冷涡。这个东北冷涡呢，它就是一个涡旋系统。会形成非常强的上升运动啊。除此之外呢，在日本海接近于渤海这个方向呢，海上面有一个非常强的一个气旋，这个气旋的偏北侧呢，是偏东风啊。这个东风然后就把海上的水汽源源不断的输送到东北地区，进入到这个气旋，然后产生非常强的降雪的系统。那么这个对流非常强。上一次这个暴雪的时候，东北很多地方呢记录到了，就是除了下雨，除了下雪，而且还有这个雷闪电。大家知道这个冬季打雷闪电呢，总是非常的少，除非它的对流系统非常非常的强。结果呢，上一次呢，东北这个暴雪过程中就出现了这个打雷闪电啊，就说明呢，在上一次这个天气过程中呢，系统是非常的强。所以呢，如果到这一次啊，它不见得这些条件都能够完全的匹配，那从现在形势上来看的话，应该不会产生特别强的暴雪的过程啊，会有一些降雪。 回头再和您探讨一个非常有趣的话题，这个也是前两天我在网上看到的，大家追捧的一个热词儿啊，这个热词儿呢是叫东北大雪和北京的毛毛虫都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系。其实刚才大雪呢，雷博士已经给我们介绍了很多，我们再来回忆一下啊，在今年呢刚刚入秋的时候，夏末秋初，很多朋友都跟我说，哎呀，怎么今年北京的毛毛虫这么多，吓死我了。其实今天讲来呢，有些人认为这是和全球变暖有关系啊，全球变暖呢让毛毛虫的生境变得更好了，于是呢它的数量变多了。但全球变暖呢怎么同时也让东北的暴雪变多了？魏博士，您对于这个之间的联系怎么看？ 现在呢就是一旦发生一个极端的天气过程或者极端的一个事件呢，自然界的极端的自然事件呢，很多人都第一印象呢这就是气候变暖的结果。那么我个人认为呢，这之间呢是有一定的联系，但是的联系呢可能就是不是那么直接的联系啊，可能有一些间接的影响。比如说以这个暴雨东北的暴雪为例，那么很多人就要把它归为全球变暖。但是呢这个实际上呢就是我们要区分天气和气候，气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天气是一个短期的过程。那么怎样在短期的过程中反映出长期的影响，实际上需要非常详细的分析。这方面呢叫做科学上有一个专门的词叫做归因检测。大家如果还记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授予两位气象学家，那么其中一位是做数值模拟的这个真锅书郎先生，那另外一位呢就是专门做气候归因检测海瑟尔曼先生。那么这个归因检测呢其实还是比较复杂，怎么能从一次天气过程中识别出哪些是气候的影响，这个还需要比较多的工作。我个人觉得有几点可能需要我们未来去着重去分析一下，就是科学家具体去分析一下。第一个呢就是水汽的量为什么这么足，就是从这个从日本海输送到这个东北的这个水汽量非常的足。那么水汽量非常足呢，一方面呢可能跟全球温度升高有关系，因为温度越高大气中的水汽的量就更多，所以这个方面可能会有一些全球变暖的信号在里面。另外一方面呢就是我们要分析这个系统为什么这么强。那么系统这么强呢，在很大程度上呢它跟环流的不稳定有关系。那环流的不稳定呢，它是跟全球温度变化呢不均匀有关系。这部分呢可能也需要我们再做一些具体的分析啊。我们这个网友们可以从这一个过程跳过所有中间过程，归因到这个原因是这样的，大家可以这么认为。但是从科学家的角度来说，这个中间还有很多具体的细节来讨论。那么再回到这个毛毛虫这个问题上啊，那么九月份呢确实是包括我家在我单位和我家的这个小区里面的这个杨树啊相关的树的这个叶子很快就全都消失掉了，并且我带孩子在公园去玩的话，孩子就说，哎呀，这个脚底下怎么这么多虫子乱跑啊。那么这个毛毛虫它不是普通的毛毛虫啊，它是一种叫做美国白蛾。它是入侵物种啊。 对， 它从70年代就从东北大连附近呢开始登陆中国，然后就一直席卷华北地区，现在已经快要到河南江苏安徽这些地大片区域了。所以这是一种特殊的入侵物种，因为它的入侵物种我们很多人知道它的天敌比较少。然后呢它的适应性又非常的好，所以这时候它会变得很难控制。那么今年之所以能够在北京发展起来，因为它其实在北京入侵北京已经很多年了。那么今年呢它是到了九月份，因为整个九月份北京的雨特别的多，包括七八九三个月，包括十月上旬呢北京的雨都特别多，所以呢给这个毛毛虫的生长啊提供了很好的条件。什么样的条件呢？就是往年这个时候呢因为对这种毛毛虫的控制呢北京的园林部门呢它会这个喷洒农药，所以它发展不起来。那么今年呢这个雨太多了，一是没有机会去喷洒，你下了雨不可能去打农药啊。第二呢就是晴天打了农药了，很快一场雨就把它冲得干干净净了。 所以呢这个毛毛虫它就发展起来了。所以往年呢它可能能够发展个三代，就是孵化三代，它已经到头了。但是呢今年呢它在北京地区呢孵化到三代四代，这个就很恐怖啊。我们很多人曾经遇到过这样一个问题，他就说是一个荷池塘里面这个有很多荷花，请问这个一半的荷花是什么时候开的？那么结论是最后一天开的。大家能不能理解这个？所以这个毛毛虫呢，就是说它的最后一代一下子就突然爆发出非常多的这个量出来， 嗯， 然后导致这个北京的很多这个树木啊，就不经吃。我看到相关的一些这个园林部门的这个同志的这个聊天了，就说了，这个毛毛虫饿慌了的时候啊，它不仅树叶也吃，它树皮也啃，它甚至连这个光缆啊、电线它都啃。 哎呦， 所以这个毛毛虫非常的恐怖啊。 嗯， 如果大家仔细去想想，你在公园里面见到的那种，黑色通体黑色，长了长长的白毛的那个虫子，那就是这个美国白蛾。所以呢，我们能看得出来，气候异常了，确实就是今年的气候异常，跟今年的这个美国这个美国白蛾的爆发的之间呢，确实是有一定的关系。 嗯， 那么如何来解释今年的气候异常？可能呢，最终还跟气候变化也有一定的关系。具体是怎么样的一个关系呢？我觉得还是需要我们去研究，但是一个思路很清晰，也就是说。这样极端的过程，全球变暖给它提供了什么样的条件？第一，环流是什么样？第二，它的水汽的条件是什么样的？等等，我们以后可能需要这方面大量的工作，才能给大家一个完整的结论啊和这个过程的分析。 对，哎呀，希望明年啊再不要出现这么多的毛毛虫了。就从感官上来讲，确实挺让人倒胃口的。第二呢，从植物保护、城市绿化保护的角度来讲，也的确是带来了很多的麻烦。那么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分享的是一个会议，这个会议呢也是和气候变化的治理有关系。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简称呢是 COP26，在英国的格拉斯哥闭幕。大会呢达成了决议文件，就巴黎协定的实施细则达成了共识。那么这个会议呢也是受到了全球各个国家和媒体的关注，因为它是和气候变化有关系嘛。我们在节目的最后也请呢魏老师给我们讲述一下这次会议啊究竟达成了什么样的细则，对于呢更多的国家和地区行动起来，大家步调一致去遏制呢温室气体的排放，来解决全球变暖的问题，能够起到什么样的作用呢？ 这次在英国格拉斯哥召开的气候大会，它是英国和意大利合作举办的这个第26次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那么这个大会呢，每年召开一次，因为去年疫情原因，所以去年没有召开，所以把去年的挪到了今年。那么所以呢，这是疫情之后全球召开的第一次气候变化大会。然后这次大会呢被包括英国和联合国寄予非常高的这个期望，因为呢这次会议它要决定我们在整个20年代，要整个21世纪20年代要如何来应对现在非常严重的气候危机的问题。所以被认为可能是拯救地球的最后一次机会。 嗯， 那么从现在的情况来看的话，在整个会议之前呢，包括国际上很多的科学家，包括这个政府啊、政府间气候变化委员会啊等等的，都觉得这个要实现全球未来的气候，把本世纪的末的温度控制在1.5度范围，看起来希望渺茫，渺茫就接近于0%的希望吧。 嗯。 那么这一次的气候变化的这个大会召开之后，通过了多种的决议，大家又重新燃起了一点希望，认为呢，那么我们有可能，让那个希望呢，那个火还没有灭掉啊。虽然呢，可能比较渺茫，但是它依然还亮着。以前认为可能彻底就熄灭了，那么主要是，这次大会呢，经过了长达2周的这个讨论啊。大家这个也达成了这个众多的这个国际的这个协议啊，就是协议的内容非常的多， 除了最后大会颁布的格拉斯哥气候的公约之外，它其实还有很多的这种宣言呀、联盟啊等等的这种措施。那么最主要的几个成绩啊，首先呢是第一周呢，全球呢大概有110多个国家呢共同签署啊，就是关于森林和土地保护的一个宣言，就要求就大家一致承诺要到2030年之前呢，能够把这个森林退化、毁林开荒这件事情能够彻底的遏制住。 嗯， 这个是呢非常重要，因为现在这个亚马逊的森林呢，现在这个毁林呢特别的严重啊。 对，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宣言，那我们国家也参与呢关于森林和土地利用的一个宣言。那么后面呢还有了全球开始讨论能不能把这个燃煤的火电厂停止，因为全球现在所有的这个绝大部分的这个电厂都是烧煤的，尤其是这个我们发展中国家这基本上都是烧煤的，所以最终呢就是大家希望能够停止燃煤电厂啊，当然不是停止燃煤电厂，是停止那些没有对于这个二氧化碳没有任何回收的燃煤电厂。 嗯， 比如说现在我们烧煤，然后把这个烧完产生二氧化碳，然后就排放出去了。那么未来呢，二氧化碳呢，它可能也烧煤，电也来也是烧煤，但是这个煤在产生的二氧化碳呢，然后它对二氧化碳进行了吸收，然后把二氧化碳的吸收和回收的二氧化碳呢，通过其他方式储存起来，有可能储存在深海里面，有可能会储存在这个岩层里面啊等等啊，就是它未来呢，停止所有这个不加吸收的这种燃煤电厂，希望能够把这个彻底的停掉。 嗯， 原来呢这个当然这里面还有一些戏剧性的过程啊，就是原来呢这个用到的这个词呢是 phase out， 就 phase out 呢就是彻底的这个停止的意义，禁止的意思啊，但是呢到了最后一天呢，快要签这个公约的时候呢，印度提出的说这个不能 phase out， 这个 phase down， 那么这就一个单词啊，对吧， 区别在哪里？ down 的意思呢 ？phase down 呢就是逐渐减少，逐渐减少。 嗯， 那 phase out 呢就是要把它彻底消失啊，就彻底不要了。这个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啊，一个是更为激进，一个是呢一个过程啊， 嗯， 慢慢的一个减少的过程。嗯、所以呢，这个最后呢，印度提出要这样这样的一个动议啊，也是马上大家就签了，然后呢。最终呢，我们中国也支持，因为中国也燃煤电厂非常多，然后各种发展中国家再一吆喝，大家都同意了，然后最终呢，就是把这个 phase out 改成了 phase down， 然后呢，这个大会的主席呢，我看那个相关的媒体报道说，大会的主席基本上用快要哭的这个语言给大家宣布了这样的一个结论。 哦， 嗯，就是他们觉得这个哎，刚刚我们也谈得好好的，大家要。这个燃煤电厂采取措施呢，最终呢，变得没有那么强啊，没有那么雄心勃勃了。这是关于这个燃煤的。那么这次还在讨论了一些甲烷的活动，也就是温室气体里面排放第一的是二氧化碳，但是排放第二的，大家往往忽略了的是甲烷。甲烷的排放量其实也挺大的，它能够占到温室效应的15%以上。 嗯。 那么甲烷呢，来自于这个水池里面那种冒着泡泡的沼气啊， 嗯， 还有这个油田旁边又有一个东西一直在烧， 嗯， 对吧？一个冒出一个管子一直在烧啊，烧的就是这个天然气，就是这个甲烷啊等等，这个农业啊、畜牧业啊，它都排放这个甲烷，包括这个牛啊又打嗝又放屁的啊，哎，甲烷的排放量也不少，所以全球呢决定呢要慢慢的要逐渐考虑对于甲烷的减排问题， 嗯， 所以这个也很关键啊。目前呢，对于甲烷呢还没有明确的国际的协议来约束全球的甲烷的排放。那么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就是，能不能这个资金的支持？因为发展中国家呢，发达国家在2009年哥本哈根大会的时候就承诺， 从2020年每年给发展中国家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和技术资金支持， 嗯， 但是呢，这个落实呢，一直到现在没有落实到位，所以呢，讨论了这个，这次会议有很大的精力是大家讨论这个资金的问题。发展中国家就说你得给钱啊，是吧？我们减排可以，但是你们得减，你们得给钱，得支持啊，不支持我们怎么做这事情啊？这个花了很多的心思和精力在讨论，那么最终呢，发达国家呢承诺。我到2025年之前，这五年嘛，从现在的2050年，总共提供5000亿，美金的支持，也就是以前是一年1000亿， 嗯， 现在1000亿虽然没凑够，但是我后面呢会多一点，总共一揽子呢就是5000亿啊，可以保证，这是一个承诺，一个承诺，至于能不能实现呢，得看后面的结果。还有呢，现在大家一致认为应该在2030年吧，之前呢把全球的二氧化碳的这个排放量。再减少45%，从而能够让这个全球温度控制在1.5度这个希望还存在。这个呢难度非常大，但是呢让全球这个颇为这个欣慰和颇为这个惊喜的是，就是中国和美国发了一个联合宣言，宣布要在这个21世纪的20年代强化这个气候行动，加强合作。这个呢。确实是时间点非常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啊，因为中国和美国两个全世界的这个二氧化碳排放最多，并且这个最发达的最强大的两个国家呢，如果这两个国家不联手做这样的事情，那么全球基本上是没有希望了。现在这两个国家决定要在20年代加强合作，那么这是给全球给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希望。所以这次会议我觉得之所以大家认为这个会议还算比较成功，那主要就是因为中国和美国加强了合作。如果没有这个，那么这次会议会非常非常的暗淡啊。那么我个人比较关注的一些东西呢，我觉得也有一些比较有意思的事情啊。 嗯， 就是现在呢，有大概有100多个包括企业、国家啊，就是代表吧，然后他们签署了一个就是关于。就是汽车和小货车的这个零碳排放的一个宣言，也就是说，很多的这个车企啊，他们决定要在2035年之前，在全球停止生产这个燃油汽车，燃油车啊，然后要全部改成这个电动车，啊，这个我觉得是对于未来的交通出行和这个新能源汽车领域的这个投资呢。可能会产生非常非常大的一个影响，并且呢，还有一个叫做“明日清洁天空联盟”，一些航空公司呢，决定呢要在这个2030年，也就是未来不到10年之内呢，要把全球的这个一部分的这个航空公司的它的燃油啊，要替换成这个绿色燃料，也就是说以后呢，汽车飞机呢不烧航空燃油了，航空煤油了。他以后要烧这个生物质燃料，或者说氢气。那么生物质燃料这个听起来像是比较高大上，其实呢，在我个人看来就是这个回收各种地沟油吧，回收起来，然后呢，以后呢，这个飞机飞起来呢，就会有各种各样的炒菜的味道。 知道魏老师是给我们开了个玩笑，但是也的确啊，通过您的解读呢，我们也对于这样的一个多国汇聚在一起呢所开的会呢有着更多的了解，而且呢也能够在您的讲述当中呢听出来，其实对于这个会议最后达成的这个协议啊，对于这个结论呢您还是比较看好的。接下来得需要呢更多的人来去执行这件事情，更多的国家参与进来，我们才能够有效地去达成全球呢节能减排的这个目标。我们也会在日后的节目中呢随时和大家来关注这个领域的动向。那时间的原因呢，今天的这期对话就到这儿告一段落了。以上时间为我们带来解读的是中科院大气物理研究所的副研究员魏科，谢谢您。 好，再见。 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大家在以下时间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其他更加精彩的节目，以及关注北京新闻广播微信公众账号获取更多资讯。也欢迎大家使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音频客户端听听 FM 在线回听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段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再见。 流言满天飞，如何辨真假？